普罗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我是总司令文文啊。 我是兵长 Alan。 我是曹长 Seaman。 我们是多仔兵团。 哇！今天我总司令文文隔篱有两位靓仔咧，就唔系阿 Alan， 亦都 靓仔唔系我。 咁你系咩啊？ 我路过嘅， 你话路过？ 哎，我走啦， 你唔系路过，你同我翻嚟啊！你，我而家要重整旗鼓，我就系马乱， 买马 系啦，就买断你。 马乱死啦！有睇住大球场都知道，我成日都主张马乱呢队。即是英超 sorry 英格兰第七级别的地区球队嚟啫嘛， 唔好意思啊，咪哥，你已经俾我买断咗，而我系曼联，我而家要重整旗鼓。 借啊，外发交嘅， 唔系借，系买断嘅。 买断啊， 系迪马利亚嚟嘅。 冇玩啦，边咁贵啊，大佬，你俾多三个我得啦。 你啊想啊，你系马利亚啫，收女。 继续啦，个咪遮咗，终于睇唔到嘅。 好，另外隔篱我呢位 Cindy 啦， 嗨，见过好多次啦， 见过啦，独独独独男啊，独独独独独男啊， 咩啊，咩独男话你讲得咁难听， 调呢样嘢咧， 咁都有啲噱头先得噶。 哦，佢个样唔似独， 系咩啊？ 即系佢唔系嗰啲系即系所谓宅男啊，佢似咩独咧？ 啊 即系廟街喺廟街賣賣100蚊兩包啲粉仔毒飯嗰啲毒啊！ 哇，我都想啊！ 唔係通常咧，你搞錯咗啦。去廟街嗰啲咧，即係喂喂喂，先生，喂，隔離有靚嘅毛格仔啊！喂，通常睇檔嗰啲似你依樣啊！你睇下你裝扮都差唔多。 係喎、啊，都似喎、 啊。即係貴，一係咧就兩塊，一係就老，一係就龜頭，一係雞頭。 喺好景樓下啦，哇！四姐上四樓九，四姐上九樓嗰啲。 哇！你睇你講到青筋暴現，佢都 好。开心啊，系咪先？ 喂，今日我哋有啲咩料？但喂，点解呢排啲料全部都系啲咸湿嘢嚟嘅？ 有乜所谓啫？大家开心，我冇乜所谓嗰啲嘢，我唔算咸湿嘅。嗱，即系呢个世界嘢唔系男啊女嘅啦，你都影得一条仔同只狗啊，咁过分好啊，大佬！ 如果女同只狗咧，我记得好似早嗰排咧，我睇个评论咪话啲女个女人强奸只狗。 只狗強姦女人啊！ 唔係只女人，唔係只女人添死啊！ 你搞咩啊？ 咁喂，嚟第一單先啦！ 講啊講啊講啊！ 其實第一單咁，哇！呢排又係嗰啲咪叫閃卡係嘛？有很多閃卡流出喎，咁計即前幾年就係香港嘅娛樂圈，咁啊有嗰啲閃卡流出之後咧，今次係荷里活啦，好多女明星，咁阿峰可唔可以幫我哋？顯示啲相嗱，大家千祈唔好緊張，我哋唔會有啲露點相嘅。 露點相我睇咗啦， 唔 緊張睇咗。 唔好咁期待，應該係。 唔使咁期待。 唔係因為呢個節目好多小朋友睇嘅，咁所以我哋就執咗少少嘢咁樣。 執咗咩？執咗你自己個樣。 唔係，咪執我樣把 Q 咩？係咪先？我執咗我樣我。點擊率300,000添啦，撲街！咁基本上你而家睇到個畫面咧，好明顯就係啲小黑卡傑作嚟嘅原因。而家幾粗仔？ 喂，嗰件衫係咪真係小畫家畫㗎？ 估計係啦，好似啊嘛，大佬，估計係咪證實啦？ 喂，但係點解我哋就咁就算睇啲幅相，真係淨係望佢個胸嘅？你係咪啊？ 冇乜嘢，嗰個樣係唔值得望。喂，男嘅嘢係咪先？嗱，即係嗱，雖算我生得矮啦 ，OK， 咁我只能夠就係咁樣向上望。咁我望唔到佢個樣，咁我焦點梗係望咗心口第一點，第一點焦點先望上去噶啦，係咪先？ 咁啊，嗰度好多點啊，全部墨嚟嘅。 類似啊，唔係胸懷大志啊，呢啲咪胸懷大志咯。楊千嬅都有嘅，但係因為咧。佢太平坦啦，即系冇一啲突出嘅點咧，去吸引到男性嘅視覺。 唔係你隻眼又細，你都睇唔到。 唔係，喂，嗱，唔係眼細，細唔細唔係問題。眼細只係會顯示得到你嗰個視野嘅範圍冇咁廣闊嘅啫，同埋眼細唔等於視野唔夠廣闊。 咁你望親嗰啲人，全部個胸咪好細咯，因為你隻眼咁細。阿峰，佢第二張得唔得？ 又唔會因為佢咩細咁放喺外國嗰啲出曬咩咩啫？打針波嚟噶嘛？ 打針波呢啲好冇波啊！呢啲 梗系唔得啦，个样见到个样已经，唉，早两三晚啲饭都 嘔 Q 埋出嚟，哇！講到我炸炸，真係想嘔添。啊， 真係呢啲幾索喎，如果真係冇著衫都幾好睇喎。 即係我又覺得啲外國嘅，即係我唔係太啊中意鬼妹啲樣啦，可能即係我又覺得睇唔上眼咯，邊個？ 嗱，其實講真，嗱，阿峰繼續 flip 啊，繼續可以去。其實講真啦，我哋睇咗啲相咧，我即係我都睇咗 send 俾大家睇啦。講真啦，真係著衫好睇過唔著衫。始终我觉得着衫有啲叫做咩承托力，唔系同埋承托力，咁个胸都靓啲，或者个身形都靓啲。 唔系外国人系咁嘅，即系佢哋普遍系比较开放少少，好多时啲女仔咧系唔中意戴胸围瞓觉，咁而家冇咁箍住嘅说话咧，久而久之咧，地心吸力嘅关系令到个胸部下乳房下垂啦。咁其实讲翻件事嘅背景就系关于呢、這个，其实因为就一个黑客就呢、這个 hack 呢个 iCloud， 咁啊导致就呢一扎，即系有啲。有甜味的相片就流出嚟啦， 真係靚女嚟嘅喎呢啲，係咯啲甜甜相擺曬，即係特登，但係咁叻嘅個黑客淨係 hack 啲甜相嘅。 其實應該咁講啦，黑 佢係針對性咁樣去 hack 噶嘛。 我又唔係咁睇喎，即係本身嚟講嗱，因為你如果譬如你 email 個密碼係真係舉個例係你加緊得唔夠嘅，即係個組合係太簡單，譬如話一二三四五六七嘅，但你俾人 hack 啦，係咪先？咁你再擺啲嘢上雲端喎，咁啊， 咁你睇咩人嘅啫？一個九唔搭八嘅人啊 ，hack 咗你睇完都冇用啦、 哎。你搞錯咗啦！嗱，當年陳冠希都嗰單嘢都係咁樣嘅啫，真係嗰、那個啊嗰、那個店務員啊史可俊講埋名都 哇，仲記得喎你條鹹蟲啊真 係嗱。所以佢攞去，即係講真，佢話見到啲好嘢係咪先？即係大家自己有哇，睇下話正喎，張柏芝喎， 嗰個根本都唔係 hack， 根本佢攞個 hard disk 出嚟整，已經睇曬嗰啲相啦。 原理係一樣，因為都係一個係分享嘅地方，危險嘅。佢但問題就係話，始終你用呢啲雲端嘅嘢，你可以選擇去加密嘅嘛。即係問題第一，你個防禦措施做得唔夠啦。第二個講翻個基本動機就係、是、嗱，好彩。而家就未有一啲叫做係愛情動作片嘅相出咗嚟啦，係啦，嗱呢樣嘢就呢樣有關嘅，即係純粹係 聽聞話有添喎。 嗱有嘅咧，又要即係嗱，我又唔好話喺我喺度扮呢個道德高人啦。OK， 即係其實影嚟做咩啫？即係你而家影咗即係顯示主權，話俾人知，哦呢、這個水簾洞咧就俾我拆咗期啦。咁樣咩？ 反而我自己頭先睇電視睇新聞咧，佢唔即係睇即係上網睇啦。佢就話譬如又係流傳到即係其實講真啦，最大 focus 都係嗰個阿 Jennifer Lawrence 啦，因為佢都即係做咗奧斯卡影后咁樣啦。咁好似話影到佢即係會有一條你話咩啊？愛情動作片咧，佢係同另外一個女星嘅男朋友。嘅愛情動作片喎，咁呢啲又會顯示到喂，其實講真，天下烏鴉一樣黑，外國娛樂圈又係玩淫亂嘅，即係好似以前阿陳冠希嗰單嘢咁。如果陳冠希嗰單嘢唔爆出嚟，你點知阿張柏芝同阿陳冠希一齊咧？你點知阿嬌又真係同阿陳冠希一齊咧？係咪先？ 嗱，即係當然啦，啲娛樂新聞嘅嘢都係即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嘅，我成日都覺得呢樣嘢，即係有得緋聞嘅，咁梗係有原因嘅啦，係咪先？一係佢爆，一係咧狗仔隊跟到，咁多好多謝蘋果日報啦，將呢個狗仔隊文化帶嚟香港啦嚇。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影呢啲相，其實講真啊，呢嘢，喂，兩個人私密嘅嘢。保護得好啲啊，大佬，女嚟噶。 如果講開影相，我就想問大家，會唔會自己都有影下呢一啲，即係 selfie， 大家都可能會唔會喺屋企影啊？ 都黐線，我都唔影相嘅，係想做節目，開翻前，開翻後影嗰啲公關相之外，盡可能我都唔影。 但係唔係喎，好多人都真係中意，即係兩個人，就算兩個人都中意咁樣自拍照，咁樣揸住部手機咁樣影咧，跟住就放咗喺個手機嗰度。咁有陣時，譬如我都試過同啲朋友咧，咁佢可能想 show 俾我睇啲相咧。但佢又想，佢又有自己嗰啲私人嗰啲咁嘅物照咧，佢又即系 flip 下又唔夠膽俾你睇嗰啲咧，好鬼尷尬咯情況。 即係呢啲嘢你擺得上去嗱，即係好簡單。而家 Facebook 嘅情況咧，好簡，即係啲老嘢玩嘅 Facebook， 而家後生嗰啲玩 Instagram 啦嚇，原理一樣嘅，都係社交網站。咁咧，基本上嚟講，你呢兩個平台嘅目的係為咗乜嘢咧 ？show 嘢， 炫耀嗱，學習用啲文雅啲講法叫炫耀。 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嘅嘢就係咯，擺得出嚟 係啦，即係擺得出嚟嘅。啊，可以翻翻嚟先，唔好怪睇啲女咧，同埋呢條女咁殘。即係我又想講一講就係話，你擺得上 Facebook 係曬嘢，咁怕咩曬？有啲乜？有啲乜嘢係唔公開？有啲乜嘢唔公開得嘅先？即係講真，我你他都唔係公眾知名人物，係咪先？即係當然你唔好話有啲太離譜嘅嘢出咗嚟啦，係咪先？即係。 唔係喎，有啲人都中意個，就算著嗰啲比基尼嗰啲都會擺出嚟噶，或者有啲咧健身之後，哇我好大隻又會擺出嚟，佢中意就係 show 呢啲嘢噶。 而家個文化咧，其實真係好 OK 噶嘛，我覺得。 即係嗱 ，O 唔 OK 一件事，但問題就係點講啊？佢係想。 即係俾一啲人係覺得，喂，我想有透過呢樣嘢去建立到我的自信心。而家呢一代啲人嘅自信心真係唔夠 啊！咁如果你話攞照影，即係譬如話去沖涼之前影一影嗰啲相，其實我嚟做咩咧？係就係影俾男朋友係嘛？會唔會？ 其實全部原本係自己分享嘅啫，咁佢哋，但係佢哋真係笨咯，佢哋會咁擺上去。 嗱，我又想問大家，因為其實我哋就唔係用，我同阿 Cindy 都唔係用 iPhone 啦，咁啊。我哋阿靚仔阿咪哥 咧就用 iPhone 嘅，我想問一下咧，其實 iCloud 個作用咧，其實係咪即係好似以前嗰啲係咪 F 係咪叫 FTP？ 即係以前嗰啲擺上網。 其實係一樣雲端嘢嚟啫嘛，你基本上一個 hosting， 佢譬如話有五億嘢去俾你擺上，即係等於 Google Drive 嗰樣。 咁點解唔擺落自己部電腦度嘅？ 佢唔係 方便啊嘛！佢呢個你就算你唔一個完全唔識電腦嘅人，你都可以一影完已經係同步咗喺咧個雲端嗰度。 咁但係你明知其實咁樣擺上去，即係永遠係有機會有人睇到噶啦，啲 administrator 都會睇到噶啦，係嘛？ 意識唔夠咯。 講真，你唔好就算 hacker 啦。 即係我舉個例啦，你如果你外國啲好啲啊，大你如果擺大陸雲端嘅共產黨睇住啦，你知啦，唔得罪咗佢，你知曬噶啦，係咪先？所以其實呢樣嘢就係話嗱，擺點解唔擺自己部電腦？其實你自己部電腦就如果可以設定的你都可以加密的，即係當然不是話批判他哋，即係你知識不夠呢樣嘢，其實你又可以做，而你不選擇做，咁啊抵跨你死啦，爆咗出嚟。某程度上你係要保護翻自己，保護翻屋企人啊嘛。 但我想問，即係你哋電話係真係冇一啲相係唔見得光嘅？ 黐線嘅，有乜唔見得光啫？ 即係你可以就咁俾部電話人哋都得嘅， 有乜所謂啫？ 誒，我有一次咧，電話咧即係彎彎地啦，開唔到機嘛，跟住我話，我問我個朋友，我話喂點整好啊？即係我舊同學，咁佢話喂，如果你部機冇啲唔見得光嘅相嘅話咧，不如我勸你。俾你公司嗰啲 IT 嗰啲人整啦，咁跟住我心谂算啦，咁我情愿唔換個地方嘅。 有時因為有時真係唔記 得咗有冇啲嘢係唔見得光。有時你以為 delete 咗，但係其實可能唔知點解你哋嗰啲 IT 人好勁噶嘛，可以 所 有嘅 唔見得光嘅定義就睇你自己啦。即係有人覺得自己影下自拍啊，可能暴露少少都可能叫做唔見得光咯，唔一定係嗰啲愛情動作片嗰啲叫唔見得光咯。 有啲嘢應該咁講咧，即係你唔想見光嘅，你冇俾佢見光。 即係每個人都係私隱噶嘛。 應該咁講係 個定義咯，睇個定義 係牽涉及一啲個人管理上面嘅嘢。即係當然嗱，而家呢一部分就唔係講啲個人管理嘢，呢 part 係廢話嚟嘅啫。但係都係奉勸一句就係話。對於呢些敏感性的東西我自己會主張就係、是、如果假設我有啦嚇，即係 even 就算我冇嘅，譬如話我屋企嗰啲資料嗰啲，咪分翻檔，譬如話呢個 folder 就擺 MP3， 呢個 folder 就擺相，呢個 folder 擺片，擺卡通片啫，屋企冇諗住嘢啦。咁變咗嚟講，即係你自己快得好啲，咁同埋嚟講就係話，就算你將個電腦入邊嗰啲嘢啊 delete 咗，擺落垃圾桶度，咁唔等於真係 清走咗嘅， 係啊，所以呢一樣嘢其實係定時定，真係呢樣嘢你要係保得好犀利。即係我自己嗱，我因為始終嚟講部電腦咧，佢嗰個 memory 即係個有限啊，即係存檔嘅位置，所以通常我就用external hard disk 嘅。 哦，仲容易有事喎，我覺得其實講真， 即係講佢另外一個話題啊，即係唔講電腦啊，其實你任何人嘅自己嘅私隱咧，始終都係自己保留會好啲嘅，唔好分享俾第三者，就永遠唔會人知嘅。即係假設我尋日喺樓下殺咗人，冇人知道。我同阿文文聊 friend， 喂，我尋日殺咗人喎，喂，我信你唔會講。哇，其實我唔知道你幾時同阿隔離講，喂，啊，尋日先嚟殺咗人啊，佢傳啦，原來就係咁樣爆出去。 唔係咁，不嬲都係噶啦。咁但係如果今次呢單娛樂圈呢單咁嘅淫照咧，即係好似我今日咁，我話喂，我好想做即係做資料搜集咧。我問我啲 friend， 喂，有冇人有片啊嗰啲咁樣咧？跟住個個喺度傳咯，跟住真係會，即係啲 WhatsApp 即係嗰啲WhatsApp 嗰啲 group 咧，跟住喺度傳啊傳。跟住咧突然間我 friend 咧即係 send 咗出嚟啦，但係其實佢係個女仔嚟咯。 佢且好奇心嘅人皆有知啊，呢樣嘢我又覺得好正常嘅。 係嘛？ 即係之前嚟講試過某個港姐有啲愛情動作片，哇！真係津津有味啊，又熱。 跟住我原來全部都係女仔 send 俾啲男仔咁得意嘅。係 咁啊， 妒忌。 喂，其實咧應該咁講啦，即係香港人而家心態咧真係 當睇嘢啫嘛。喂，我仲開心喎，有嘢。 食花生係咪先？食花生同埋香港人最中意睇咩？睇人撲街啊嘛！即係呢一樣嘢係好一個 你個好姊妹啊， 仲 嚇？ 即係你個女仔點都幫翻女仔啊？ 嚇死我！咩好姊妹要好驚？你知 唔 知？ 唔係，同埋而家咧，即係而家啲女仔咧就咁嘅，即係因為而家個男女比例生人都好緊要，即係希望佢都拍筍盤啊！即係而家大概而家人口比例 1.9 個女仔比一個男仔咁計啦。 即係阿咪就話想講自己都係筍盤、 啊。我唔係，我冇講過，我冇講過，即係唔好扯開呢樣嘢嚟講。但係問題就係話，喂，我要競爭嘅，咁為求想，為求即係爭取嗰、那個。俊男的歡心我當然不擇手段了，我就對你了，是不是？即娛樂圈也是這樣，其實做人都是這樣的。講下一件事吧。 好啊， 咁樣講單衰十一嘢啦，好嘛？即係幾難得咧，見到一單嘢咧，就係話有個 千年一遇啊， 廿一歲嘅女補習老師就同一個十五歲嘅純情學生少男咧就相戀。 我想問下咧，呢單嘢咧喺琴日報紙嗰度，其實唔係當頭條㗎係嘛？ 唔值得當。 但係好似最多人 view 㗎係嘛？ 因為就係因為有女仔衰十一啊嘛，你未聽過啊嘛？ 好似話又話唔係嗰啲唔係衰十一嚟㗎。 十咗一啦，條仔得個十六歲未夠。 好似話衰十一淨係 apply 落。去女仔嗰度係嘛？你阿 Cindy 有做？ 佢另外一條團就係就唔係消失 呀？你講嚟，你 我識你睇下， 你 講啦講啦，冇整啲嘢出嚟啊，大佬 講啦 講 啦。 喂，有的 人 可 能講啦，呢度呢度啊， 呢個咯。 根據法例啦，任何人如果係十六歲以下嘅兒童作出呢個嚴重嘅猥瑣行為嘅説話，或者煽動十六歲以下兒童作與任何人或者任何人作出呢個猥瑣行為嘅説話咧，均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監禁十年。 呢個唔係衰十一嗰條嚟嘅。所以十一是另外一條嚟嘅， 佢係用呢條去 charge 佢。 係呢條就係 charge 佢嘅啫，因為我就上網睇嗰啲人就話：，喂，你對男仔嚟講咧就話有衰十一呢樣嘢啦，對女仔嚟講冇喎，即係好似有啲唔公平咯，係嘛？ 嗱，其實我又唔可以咁講嘅，即係嗱，大家都知道香港好多個法例條文都係 out date 啊，呢樣嘢即係大家有檢討嘅必要啦。呢下嘢我串下袁國強嘅啫，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又調翻轉講。大家有冇諗過，即係點解一個廿一歲嘅女仔會同一個十五歲嘅男仔一齊咧？即係佢個男仔仲要係玩到細佬都損壞，結果去睇醫生先爆咗出嚟喎。 喂，根本呢啲細佬就係唔識玩細佬啦，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唔識利用佢細佬嘅，其實 應該咁講，唔係純情少男點會識啊，大佬？即係要循循善誘嘅，即係舉個例啦，即係知其插水你唔懂道，咁你冇水你冇水你唔能夠話即係插鞏固啊鞏固知其啊嘛，係咪先啦？嗱，你唔好以我講節嘢啊！咁樣嗰樣嘢，但問題就係話，其實呢單嘢就個醫生係爆。 我想問一下咧， 你講啊，唔好笑住啊！ 我想問下，其實十五歲佢應該識錯噶咯，因為佢都應該有自己搞噶嘛，係 鬼知啊！ 你唔好扮嘢，咪你十歲都有。 我唔會啊！你搞錯咗啦，我唔會自己。你明唔明啊？嗰陣腥味我唔中意，我唔想整污咗自己嘅手煩嘅。通常呢嘢有人為我服務啦，唔使錢添啊！話俾你聽。 咁勁你去邊度做噶？ 呢啲我梗唔係叫啦。OK， Billy 啊，最中意幫我街啊，唔好意思啊，又砌起身做。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呢個世界亦都頭講翻頭先嘅嘢就係、是。女多男少，同埋而家咧啲基因咧好鬼發達，即係大家唔知而家啲細路仔唔知食乜叉嘢大咧，即係十二歲六尺三寸高啊，成個韓仔咁款啊，大佬，即係 DNA 出錯就係呢一層啦，好多時，所以有啲我講親身例子就係有啲女仔。十三四歲，但係個樣咧十七八歲，即係亭亭玉立咁款。哇！ 九歲 男仔又話， 九歲都胸部發育啦，而家八九歲。 哦，先連望啲八九歲嘅。 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八九歲，即係啲肥仔咧，即係有 D E 級嘅撲命嘅，即係大佬，即係跑步咧，你見到哇，突下打籃球咩？而家大佬，即係嗰樣嘢咯。所以而家其實真係話，先唔好講驚唔驚呢個問題啦。咁呢個女仔背景就係話，曾經幫呢個男仔都補習咗三年，即係可能日久生情嗰啲嘢。如果用日本 AV 的解釋的方法 喂 AV 以前有沒有這些這樣的 很多啦即是有的童貞獵即是那時候一套是叫童貞獵如果不明白的話不調章 OK 即是他很清楚看很多嘛哎不好意思又講了一 些真的有這些橋段的 當然有啦不少呢即甚至乎如果我想得衰格一點 但是那個補習是個男定補習老師是女定男 女來的 哦即都有這種的 都不出奇即是挑逗個男學生那些即甚至乎現在即講得好笑一點就是有些人的自覺一點這樣想唉，个男仔唉，谂住请个女补习老师，请唔掂报警咯，即系你谂得衰格啲系可以喎呢样嘢， 即 系 请唔掂。 唔系应该咁讲，系我请唔到佢，于是乎我牺牲我自己，我揽炒啦。 喂，报纸话其实唔系嗰啲网上面网民话，其实应该要封翻封利是，系咪就系争个封利是啊？所以嗰度就系整亲咯。 利是 唔系利是就系封埋俾，跟住去睇医生吧，俾佢。 利是值几多钱？睇医生几多钱？ 而家咪就系要带埋条女一齐去睇医生咯。 唔系条女带佢睇医生噶。 是咩？ 系啊，个故事条女带个。 其实做咩咁戆居？其实个男仔可以自己去睇医生都得噶。 喂，佢唔知咩事，我選咗，大佬無啦啦個細佬選咗，佢唔知自己係一係生病，一係過水，佢唔知個小朋友，同埋緊張，我流緊血啊，大佬，我流血不止啊，大佬，我點顧得，我點諗得咁多嘢啫？你個人係要冷靜到你先可以分析到啲嘢噶嘛？ 咁我都同孫嚟講，喂，其實大家如果睇醫生嘅時候咧，你盡你會講曬真話嘅。 睇醫生睇你睇你睇咩啫？咁你感冒一定講真話噶。 唔係睇性病嗰啲咧？ 性病 睇過， 我未睇過點知啊？你黐線！唔係你搞錯咗啦，應該咁講。不是你講不講真話問題，是醫生用他的診斷經驗去解說到某些真相出來， 你騙不到他的， 你不能騙 的。如果我自己呢， 我看婦科呢我都會講真話的、即譬如 我找開個婦科醫生，譬如我今次講這樣這樣，然後 我第二之後過了幾年再找你，但我要講一句、換了人的，即我會再講。 OK， 唔係呢樣嘢其實八神最清楚，八神啊，先禮拜一那無關嘅前人就請咗假，即係暗百病重生，幾廿份暗病走出嚟，你可以請假佢嘅，佢有啲幫到你。 即係我會同我醫生真係完全係講曬真話嘅。 唔出奇嘅，即係始終嚟講，醫生都希望就係話透過佢有嘅資料，去俾一啲最好嘅藥方你，咁都希望你再痊癒啊，係咪先？如果唔係點樣呃你？阿你醫生錢啦，係嘛？咁啊，醫藥就唔係貴啊。 不過呢個醫生嗱，另外想講，咁醫生今次，跟今次我睇有報紙就話係職員講報警，亦都有報紙話醫生 係個職員報警， 職員報警多鬼事喎。醫生事，即係請示，請示咗之後報警。 咁但係醫生其實係咪應該唔可以透露入病人嘅任何病歷㗎嘛？ 有啲位譬如話係法律上邊係真係要提供資料嘅，咁佢一定要報嘅。呢樣嘢冇得避免嘅啦，咁其實講到底，你笨 X 七，你笨 X 笨 X 七啦， 喂，但係呢只童子雞真係食得真係翹口咗啲喎，即係好似嗱，就算講真啦，普通有啲可能十三四歲嗰啲人，自己都即係兩個十三四歲嗰啲男仔女仔，可能自己搞完都係咁噶啦，都冇嘢噶。 切，而家講真，十二歲破老處，正常我唔正常喺張文天水圍嗰扎啦，係咪先？幾多老泥妹？以前叫老泥妹嗰啲啦，而家係咪先？即係隨時喺家庭車人行打野戰。出奇啫！你俾翻五條嘢佢，都做得 五條。 聽過我聽過啦， 你有冇試過先？ 哇！大佬，我做咗，我留喺收等我啦。公開話俾人知，我衰十一喎，大佬。 同埋另外，本身唔係話啲細即係後生啲嘅話，應該能力係強啲嘅咩？點解呢條友會搞到 精力強啲，就唔係能力強啲？即係而家選咗啲人就係話，因為可能即係佢進入嗰個位置，即係進入得唔正確，磨下磨下磨損咗咯。是 但是应该幼啲噶嘛，细路仔咁惊咩？ 唔同噶，关咩事啫？系咪先？有唔有呢样嘢？同个鼻可以有鼻毛反应出嚟啊？ 唔系同个年纪反应 嘅咩？梗系唔系啦，黐线啫咩？呢啲嘢某程度上有遗传噶， 系咩？ 真系噶，你睇下刘德华鼻几大？ 咁你睇过刘德华下低咩？ 冇睇过啊！ 咁系咯， 推测得到噶嘛？呢样嘢有直接关系噶。 另外就系话。我想講咧，上網咧，啲人咪係咁傳瘋傳嗰啲女仔個補習老師幅相嘅，咁我都揾咗幾張嘅，我諗住 send 俾阿峰，但阿峰話幫我全部 ban 曬，因為全部係假嘅。 啊，哦，咁講真，其實 點解會個個人都會想知道個女仔點嘅樣咧？即係跟住我睇到啲網民個個都話想診個女仔， 你俾獎 我，我情願我想補習啊，點解我冇補習嘅？即係講呢啲。 這些機會不是我的。第二就係你揾啲補習，喂。不是你決定找誰同你補習，你阿媽決定的嘛，大佬，即是你找分杯的嘛，即是你明知個老公你三十幾歲，老公三十幾歲，都找個25歲分杯來，大佬，即是博分外情啊，而家咁樣做人蛋糕， 你堅講，即係講得啱啊，補習個真係係阿爸阿媽幫你揾嘅喎， 梗係啦，唔通你要揾啊，你指明係咪先？ 我以前嗰個補習老師咧係個老師，真係一個先生嚟喺出面做先生，跟住我仲記得佢對鞋咧龍船咁大，十號鞋，即係六尺幾嗰啲咧。跟住我覺得佢好悶咯，跟住我亦都幫人試過補習嘅，跟住嗰個我補到，即係我幫佢補，我補到瞓覺嘅個僆仔，因為好渣。 冇話渣唔渣嘅， 所以我喺度諗咧，點解啲人就補習竟然可以揾到啲差唔多年紀啦，仲要係可以互生情愫咁咁 happy 咯？ 其實而家啲學生哥咧就好 Q 慘嘅，即係大學生出到嚟都係九千蚊個月，呢、這個女孩子都係大學生嚟啫嘛，咁佢都係同人哋補習去幫幫下家計啫，大佬，咁又唔好抹殺你嘅權利，都係揾食啫。咁只不過就係話大家真係相處得耐咗，咁加上就係、是、哇。死啦！廿一歲，我都要擔心，就係廿五歲冇仔點算咧？ 好似話有男朋友嘅喎， 佢有男朋友唔知道啊呢樣嘢。誒咁啊，講真，即係佢同男朋友啲關係點？咁冇張冇描述得太仔細嘅。 廿五歲出軌有幾種出 奇？我想睇下嗰個十五歲個男仔點嘅樣子，會唔會我都會中意咗佢咧？ 你中意啦，你唔好望住我啊，大佬！我三十幾歲，你好黐線啊！望住我，你挑曬我， 因為我都中意啲後生仔嘅其實。 睇得錯， 因為 為 食過食過添。 係因為我睇到呢單新聞之後，好有共鳴，我真係覺得其實係好，即係點講咧？我覺得即係同啲後生嘅人拍拖咧，你個人都會活有活力啲，同埋覺得自己 young 啲。 所以點解而家香港啲即係四廿九歲好多係想揾啲？ 喂，我唔係四廿幾啊！ 我講嗱，男四，OK， 即係通常有時去 club 打個譬如去 club 都簡單啫，四廿九歲嗰啲都係揾廿歲嗰啲，你六廿幾歲都揾廿歲，因為你明知道就係、是。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乜嘢啊？爛茶渣嘛，咁所以變咗呢個真理嚟嘅喎。佢過三十歲，所以佢其實呢個女仔好識諗啊！即係死啦！我三十歲嫁唔出點算咧？喂，隔離有個精精壯壯嘅，即係個樣又 試咗先係嘛？ 係啦，即係可能試一試啊！即係大家去夾下 match 下啫，冇嘢嘅。咁只不過就係而家就因為嚇、啊，因為呢條罪咁啊， 即係食咗童子雞啊，搞彎咗。 我總係咁總要有代價嘅，好多嘢係咪先？即係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有個價嘅。即係我哋嘅節目咁，嚟搞搞 overrun 添，睇下我哋死未？ 算唔算好放冷地繼續講啊？ 揾咗啦，我哋搭幾開波唔記得咗啦嘛？ 好似搭二先開始噶， 差唔多 搭二啊！講快少少啦，唔好等波鐘啦。咁啊，即係我又覺得，即係而家啲女仔就可能早熟啦，唔係啲男女都好早熟，真係啊！即係而家女仔十二歲可以做十八歲咁樣。 我再強調其實我真係覺得咧，同啲後生嘅拍拖，即係你哋有冇試過同後生啲嘅拍拖先？ 所以我一定係啊，大佬，唔通我十八歲齋溝我三十幾歲咩黐線啫？ 喂，有個喎、 啊，唔係嗰個年代唔容許啊！你明唔明？ 你老啲嗰輩 唔係啊，唔係即係打個譬如啊，即係每個人嘅口味都唔同。即係舉個例啊，又攞阿 Billy 做例子，阿 Billy 係中意煲老牛嘅，咁佢中意啲佢同啲五廿幾歲啊、六廿幾歲嗰啲拍拖，哇正啊，幾大技術口。系咪先？哇！真系，但系救曬保身啊！即係滋補養顏靠呢科。咁即係每個人個價值觀都唔同，即係可能有啲女仔係中意一啲可能成熟少少嘅，即係可能專揾一啲可能話四五十歲嘅仔去拍拖。有啲女仔中意鍾情啲後生啲嘅，但係硬係咧就唔中意啲同 age group 嘅拍拖，因為大家知道大家心態諗乜。 我覺得同 young 啲人拍拖係即係個人開心啲，即係你會嗱，比著即係我啦，我做例子啦，我會覺得自己反而有優越感，我覺得喂。掂啦，嗱，你睇我 check 到件後生嘅咁樣，即係個人都會， 即係覺得自己都唔係老啦。 係啊，即係個人都覺得自己 happy 咧，即係即刻 young 多幾歲咁。 唔係你請咪心理上嘅打飛機咯，心理上嘅自我安慰咯，即係有啲嘢老啊要認㗎，有時啲嘢係咪先？同埋即係講真，呢啲關係。大家 唔長久咯， 一定唔會長久，因為大家思想 係真係唔啱， 有差距喺度嘅話，咁咪死咯。咁多嘢 都分咗手。 我哋又唔係喺度鼓吹咩一夜情啊，即係拍短拖拍散拖啲嘢。但係我哋冇呢咁嘅立場嘅。OK， 唔好預設我哋。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有時始終，尤其是男性嚟講，都希望就係話有頭家可以揾到一個即係合適自己嘅伴侶去同佢長相廝守啦，係咪先？即係。古語都有云啦，每一個成功嘅男士背後都有一個女人唔係支持你嘅，所以變咗嚟講，真係嘅，盡可能嘅咁，即係起碼大家同一個 age group 拍拖，大家知道大家心態諗乜，即係識得咩叫逆地而處，對大家相處都有幫助咯。我想講， 但係我覺得呢個世代你要玩嘅嘢係要特別啲，即係唔好咁悶，仲喺度咁樣兩個喺度拍，即係大學畢業跟住拍拖，跟住結婚嘅，即係我覺得好悶咯、 啊。有啲人誒甘於平淡，有啲人好似你咁中意刺激嘅，咁唔出奇，睇你個頭就知啦。咁但係問題就 咁、是，你個頭咧？ 好簡單嘅啫，生活係咪先？我冇乜所謂， 頭腦都簡單。 唔係我好自在，好享受一種生活係咪先？即係得閒上嚟坐下 K F V， 坐下節目，唔知幾個人有條女拖住左 Q 住曬一巴掌嘅機會，硬翻翻我左 Q 住我。 你常任主持，我曼聯買斷咗你啊，定馬嚟啊？ 曼聯死咗啦，對波遲咗撲街，今年又撲街，今晚要大球場會再講呢類死人波。 好啦，咁啊， 講住咁多先啦，冇特別嘢就啊，落街食飯，有咩落樓先講，我而家都要落樓。 多謝大家收睇啊， 拜拜。